另一边的群法家此时却已结束江身从毒眼里冲出，但面上清气不减，显然还在中毒状态，每秒往下掉着血。全法家不管怎么多，直朝君莫笑冲来。然后此时已到了第三秒，叶修一扫人物状态，就知神圣之火的封印效果已过，又哪会怕和全法家正面相抗。两个角色迎面相冲，全法家挥手出拳，拳风袭来，君莫笑却是突的身子一矮，猛然一个提速扑上，带起的刀光划出一道弧线，正是刺客的技能弧光闪。拳法家拳头落空，身子却没落空，被君莫笑的弧光闪从腰间抹过，带着一道鲜艳的血迹。拳法家急忙就想转身操作，却实在是快不过叶修，身子刚启动，视角里就见两剑交叉从身后架到了他的颈上，像是一把大剪刀要把他的脑袋给剪下来一般。双剑这么一露，跟着就咻的收回，拳法家脖颈喷出的鲜血直接就是一个扇面，呈180度角喷洒出去。如此豪迈的飙血让神枪手看在眼里，都觉得不死实在有些说不过去。但是游戏终究是游戏，会被如此奔放的放血，也不过是因为君莫笑是手持双剑，结结实实地施展了一个割喉，伤害依然是那个伤害，很重，但还不至于把拳法家直接杀死。这一切变化全在众人的意料之外，那剑客原本是守在上方，以防君莫笑再次跳起脱身，不想人竟然有这手段，早在下边预设了两个陷阱守护身后，此时却是派上了大用场。剑客此时跳下来追，君莫笑却已经跑远，距离他更近的是蒋游的爱凑热闹，但作为一个元素法师，拦截这种粗重的活天生就不擅长。蒋游希望得到张新杰的指示，奈何人一言不发，就这么干看君莫笑跑走。蒋游脸上无光，心下不甘，于是硬是扑上前来拦截，法杖提在身后，却是摆了个落花掌的架势，一掌推了过来。这方面的操作本就不是蒋游的强项，面对的又是战斗法师祖师爷级别的人物，班门弄斧说的就是此时的蒋游。叶修要是会被这一个落花掌轰中，那退役的决定倒也算是非常明智了。于是就见君莫笑轻巧一个变相，就从蒋游自己都不完全清楚范围何许样的落花掌气劲旁边溜了过去，起身一个小跳，手中双尾剑翻起，立刻把爱凑热闹带到了空中，用的却是刺客的浮空技能跳刀。君莫笑先一步落地，双尾剑扬起一劈，看起来像是推了一把似的，爱凑热闹也就这么飞了出去。再转视角四下一瞅，神枪手的脚才从陷阱扣里抽出来，拳法家毒还没结束，身上又是血迹斑斑，红绿相间，鲜艳照人。剑客此时从那边跳下，距离自己却还有一截。叶未央呢？叶修将视角再一转，看到这个另有其人控制的叶未央此时还站在原来的位置，并没有怎么动，视角却也正在望着他。叶修笑了笑，送了个消息给他， 差一点，差一点你就可以拦到我了，下次加油啊。 说完叶修掉头转身就离开了，他可没想着继续再和这对人缠斗下去，对方阵中有高人相助，如果自己所料不错的话，牧师战术设计让自己都险些着道，这叶未央的操纵者恐怕是霸图的张新杰。好在同队的其他人毕竟不是职业选手，执行力不够强，否则自己手中只有这双尾剑，想从六个职业级的堵截中脱困的话，倒还真有些不好说了。 君莫笑的身影不消片刻就已经消失了。蒋由他们很有一追的冲动，但是看到张新杰的叶未央不动，他们也是无奈，各自控制着角色，却是聚到了叶未央的身遭。虽然他们这次没有人死，但是毕竟和他们的预期相差太远。就在君莫笑被神圣之火烧到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以为大局已定，都在心中惊叹，有了真正的高手助阵，果然立刻大不一样。结果两个陷阱却是破掉了两个神圣之火迎来的局面，君莫笑跑掉了。从这个层面上来说，胜利者依然是君莫笑。蒋由等人心下免不了又是一番憋屈，结果就听到张新杰说道， 他手里的武器好像没有变过形态。 五人闻声都是一震，结果此时却是一个游戏外的声音传了进来， 他手里拿的好像不是他原本的武器，是暗夜系的30级子午双尾剑。 说话的人是叶未央。无论是张新杰还是蒋由，对于30级这种阶段的东西真的已经忘得差不多了。本职业的还好些，其他职业的话，他们不可能认全所有的装备武器。但叶未央毕竟是混新区的，子午这些还是很在意，无论哪个职业的，基本一眼都可以认出来。 子午， 几人又是面面相觑的一番。从君莫笑露面开始冲上，躲避攻击，跳上，中神圣之火，落下，陷阱触发，脱身，整个过程事实上连一分钟都没有。很多东西，这些身处战局中的人还没来得及回味。倒是叶未央这个局外人看得清楚，因为他站在张新杰的身后，张新杰在整场战斗中几乎没有移动过，大多数是以消息的方式对个人发出指示。他的角色在不住地转动着视角，时时观察着战局中的每一个人，这显然正是一个牧师该有的大局观。叶未央只是看了不到这一分钟的战斗，已经觉得受益匪浅。而张新杰整个实战操作只是那一个神圣之火而已，但是就是那个神圣之火让众人看到了拿下君莫笑的希望。只可惜那两个陷阱似乎连张新杰也没有发现。 哦，那个家伙昨晚开始一直战斗，也没有机会回过主城，我想他的武器有可能是没有耐久了。 蒋由想了想后说道，推测的倒也符合事实。 原来如此， 张新杰说道。 哎，好可惜啊，如果不是那两个陷阱的话。 拳法家郁闷地说道，这一战下来没有人挂，但属他比较惨，中的毒是刚刚才到时间解除，身上的斑斑血迹还在刷着，时间在一点一点地刷新掉，被双尾剑下的割喉搞出的那一下脖颈喷血喷成扇面，至少还让神枪手念念不忘。 枪手如果可以逼得更紧迫一些的话，他没有机会在躲避中还能放下两个陷阱。 张新杰忽然道。 啊， 神枪手一怔。 牧师的神圣之火早了半秒， 张新杰接着道。 牧师无语。法师一开始的攻击慢了半拍， 蒋由无语。 拳法家喜欢在高速运动中出拳，不过以你目前的操作水平，其实节奏放慢一点会更好。 哦， 拳法家应了声。一队五人，除了剑客，其他四人都被张新杰指出一点瑕疵。 剑客这一战里的表现无话可说，本该是高兴才对，结果此时一看四人都有背说，唯缺了他反倒是失落起来。 倒是被说的四人此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，如果他们是和队长韩文清组队，这一人一点纰漏导致最终君莫笑逃脱，此刻恐怕已经被韩大队长的嘴炮轰杀了吧。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 蒋尤他们觉得没能力对付君莫笑，所以也是没了主意。此时趁着张新杰还在，连忙请教。很显然，张新杰是不可能一直陪着他们和君莫笑没完没了一直耗下去的，所以人也只说是来看看，现在应该是看完了。副队有什么意见呢？蒋尤很期待。 矛盾主要是在副本记录的争取上，这样斗下去两边都费时费力，讨不到什么好。 张新杰说道。 是啊。 蒋尤忙应道。 所以我约了他晚上去竞技场打一场五对五的团队赛，只要赢了，以后我们霸气雄图刷下的副本记录他就不会来碰。 张新杰说道。 啊，真的？ 蒋尤大喜。 他那边也有条件，我传给你看一下，你看能不能接受。 张新杰说着，把和君莫笑那边发过的消息传给了蒋尤。他没有直接拍板就拿主意，显然做事很有分寸。虽然工会这边的人对他们职业选手很客气，但事实上工会这边的业务蒋尤才是老大。理论上就是韩文清也没资格对工会怎么运作指手画脚。当然这只是理论上，韩文清如果真来放话说个什么，蒋尤不可能不听。但张新杰却是没有这样做，最终如何决策他交给了蒋尤。蒋尤收过这转发消息一看，八个赤蝎尾刺，八个猩红毒刺，赤影狂刀，40个沙蚕丝，好眼熟啊。当时让叶渡寒潭去交涉一线峡谷方面的事实，不就开出过这样的一份清单吗？只是比起上次好像有点变化。哪里呢？蒋尤扫完这点一线峡谷方面的东西，觉得有点疑惑，盯了一会儿，猛然间反应过来，琥珀晶石。这一次君莫笑提出的清单中居然没有了野兔 BOSS 掉落的琥珀晶石，原本清单中最稀有价值最高的东西他居然不要。这么说来，昨天晚上的炎之浪人傲盘掉落了琥珀晶石，这家伙有了，所以也就不需求了。靠，居然错过了琥珀晶石。 蒋尤有点想撞墙了，不过对方既然已经抹去，那说起来价码反倒是降低了，看来也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啊。蒋尤一边想着一边说道， 这个条件吗？等会儿我还没转完。 张新杰着说着，继续又有消息发来。蒋尤说过一看，又苦逼上了，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降低价码，这新发来的新清单上另有一堆杂七杂八的稀有材料，这些材料价值都是永恒的，所以蒋尤虽是混神之领域，却也能基本衡量出价值。新增补的这些材料加起来价值却又是要大于一个琥珀晶石了。蒋尤心中诅咒了君莫笑一番后关闭了消息。 他是答应如果输了就不会再碰我们霸气雄图的所有记录了吗？ 蒋尤问张新杰。 是的，我是这么和他说的。 张新杰说。 那这个条件可以接受，但就怕他说话不算数啊。 那我们只是白赢了一场团队赛，也不算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吧。 说的是。 蒋尤点了点头。沉默思考中，身后的叶未央却在此时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。 君莫笑这个人的信誉还是可以的，目前没有什么不良记录。 是吗？ 蒋尤眼中的君莫笑卑鄙狡诈，潜伏一个半小时抢 BOSS， 偷偷设两个陷阱，看看这些事迹，蒋尤真不想把君莫笑想成是一个信誉卓著的人。 我们可以把赌约公开啊，这样他反悔的话可以让全区玩家都看在眼里，看他以为还怎么做人。 有人提议道。 这个嘛。 蒋由犹豫中偷眼望了一下张新杰，他很想知道张新杰对这一团队战有几分把握，可这要问了像是他质疑张新杰的实力一般，可要是不问，这公开赌约可是一把双刃剑呢。绕岸垂杨这不刚刚发生过，世界上朝君莫笑，叫板想挽回颜面，结果呢输得现在连账号都不敢上了。他们这一阵要是输了，丢的那不只是某个人的脸，整个工会都被君莫笑直接踩脚下了，比绕岸垂杨还要惨。 张副队，你觉得咱们的胜算有几成啊？ 蒋优纠结了一下后到底还是问了。咱们两个被他加重语气咬了一下音节。 单论个人实力的话，君莫笑的水平是在你们之上的，所以我约了他团队战。团队战讲求的是战术，是配合，需要团队的默契。你说过君莫笑的队伍是在新区一点一点积累凑起来的，而你们都是一起玩荣耀很久的老朋友，在团队默契上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。个人技术或许是他们的优势，但是我们更是一个整体。 张新杰说着， 个人技术我们也不是全输给君莫笑啊，我们还有张副队呢。 拳法家一边说道。众人笑，张新杰却是一边朝身边的拳法家摇了摇手后一边说， 团队战里控制个人实力，配合整体的节奏才是更重要的，发挥要有张弛有度，一味地展示自己技术优势只会显得突兀，进而和全队脱节，最终反倒会沦为团队的弱点。 拳法家马屁没有拍好，自然是大为窘迫。蒋游却理会不了这么多，说了半天张新杰也就是讲了他们是有优势的，具体多少胜算蒋游却是希望能直接给一个数据化的答案。而张新杰在此时再度开口， 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场比赛，只要是比赛就没有哪一方有十成十的把握，我们只能说理论上我们的赢面更大，否则我也不会主动去找君莫笑立下这样的赌约了。 好，那就接受这场赌约，其他的再说吧。 蒋游也是干脆拍板，至于要不要散布消息制造舆论压力，那就再考虑一下吧。 我同意你们的条件。 叶修这边收到叶未央发来的消息后笑了笑，随即回道， 那晚上见。 晚上几点？叶未央这边回道， 这个不太好说，我这边人杂需要联系，时间不太好确定，晚上大家都在吧，什么时候人齐了什么时候开始呗。 叶修很随意地说， 你现在不能联系吗？都没在线。 对面沉寂了片刻后又来一条消息，晚上九点，距离现在还有4小时37分，我想应该足够你约齐你的人手了吧。 大概吧。 叶修是真没把握，就连唐柔今天都和陈果一起出去了，谁知道会不会回来。苏慕成和乔一帆晚上那个时段通常也是不会在线的，包子入侵一般倒是会在，但真要不在叶修也没处寻去。 那么晚上九点。好吧，不见不散，过期不候，另约时间。 结果对方却是回了一句，果然是张新杰。叶修笑了，没有再去回复这条消息。此时他的君莫笑依然在赶路，尽量回避着路上过往的玩家。他没有打算回空机城去，此时他终究还是众矢之的，哪怕是已经有赌约的霸气雄图，叶修都不敢保证会不会依然对自己下黑手打压。